做为兵， 要不要跪？偏要跪，不能不能，万不能。

是我顶替李郎性命上京应试，不料得中头名状元，眼看李郎得救，叫人好心哟。 Thank you.

的。 嗨，休要护驾！哎， 老大人。 哎呀，状元公啊，状元公，你不念老夫作法之情，你可知道这是甚名难违呀？ 哎呀，老大人，此事是万万使不得的。 李朝廷听旨， 万岁！ 万岁有旨，命李朝廷即刻进宫成婚，不得有误。哎呀，状元公啊，状元公，你可知道这是甚名难违呀？ 甚名？ 告辞了。 状元封一名，巡按八府回朝转，来访梅婿李兆廷。 门上哪位在？ 何事？ 我家大人拜帖在此， 请稍待。 小姐，拜帖在此。 冯一鸣， 哪里来的什么冯一鸣？快快有请诺。 是，有请。 有请。 梅婿在哪里？梅婿在哪里？梅婿 大人。 他 此人好 不像我的梅婿啊。 大人，请。 状元公，请。状元公，你少年怎可可惜可活？ 大人说哪里话来？下官理应登门拜访，何劳大人驾临？ 岂敢！ 大人请坐。 有座。

下下年心灰沉沦。 Thank you.

他不来吗？儿啊，是有应太的所幸在此。唉， 心。 家帮大运呀量很难看，儿呀，你要多保重，这是银台的亲事。再过两天银台要出家了，儿啊你要保重，弟弟母亲不孝儿又要言背他啊。 Thank you.